夜无恙，风轻狂，撩起衣裳，破灭灯光，若音声变成了呐喊，挣扎变得坚强，路霜是如纸，月亮是烛光。 我是在2016年春天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，一代人的芳华已逝，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。 青春不是年华，是无边的憧憬，是恢宏的想象，是炙热的感情， 加个宽呀， 是美丽的象征，是无穷的希望，是力量的绽放，是勇气的勋章。12月29日，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，共迎2018，共享青春芳华。 清晨，阳光洒进我的房间。 午后，我们相约在校园。 黄昏，我幻想与你再相见。 深夜，又梦见你的容颜。 982青春联盟。 982青春联盟。 青春的每一天，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。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，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，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，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，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，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，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，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。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，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，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。 爱上一种声音，爱上北科大广播台，这里是北京科技大学广播台贝壳 Air Show 心之迷航晚安今天早安明天节目，我是于国汉。在这里，我们用美文灌溉每一个深夜的心灵。人生一路走来，有激情澎湃，有失落连连，起起伏伏之中，总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的点，要不生命起落太大，即使身体熬得住，心也会疲惫。这个平衡点就是不亏待每一份热情，不讨好任何的冷漠，做最好的自己。作者朱中阳，笔名布衣粗食。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到贵人，即使没有人是你一生可以依靠的大树，但总有人关注你，下雨时为你送一把伞，过马路时提示你注意安全，工作时候有人给你一个好主意，即使什么都没有，至少下雨了有一个让你躲避的屋檐，屋檐的主人虽然从未谋面，但未曾赶你走开。同样是生命里遇到的贵人，遇到的贵人就是收到了恩惠，是需要点点滴滴回报的。你不要亏待了人家，要记得所有的好，这是做人的准则。即便你现在不能回报于人，待来日你可以帮助身边更多的人，这是回报的另一种方式。 还有那些整天对你笑嘻嘻的人，即便除了微笑什么都没有，你也应该回一个微笑。美好的一天总是从一个笑脸开始，传递一个笑脸比说一句难听的话，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更容易一些。你一定愿意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不想成为一个孤独寂寞的人。因此你要热情面对社会，即使这个社会不够很温暖。当然你不能无事先殷勤，不要热情过度，那样会变成一种过热的负担。当然生命总会遇到冷，譬如说跨出校门去闯荡生活，不会所有的企业向你抛出橄榄枝，这时候你要冷静对待，不要低声下气去哀求企业不要你，是因为你不够优秀，不太适合，你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进步不是哀求能够换来的，而是需要默默努力，用工作磨练自己，用知识充实自己。还有时候是别人对你使坏，故意捉弄你，或者落井下石，你很气愤，这时候更不要有讨好的想法。你如果一定要讨好，去委曲求全，那样会让对你使坏的人气焰嚣张，你会变成伤痕累累的人。你也不要以恶制恶，那样自己也是恶人，终究要自食其果。最容易受冷漠的大概是爱情吧，常常为了对方追了几条街，或者暗恋了很多年，但你表白的时候却只是得到了一个不屑一顾的白眼，更难堪的是被对方奚落了一番。你表白失败了，留下一地鸡毛，这时候即使你身中依旧喜欢对方，也不要去讨好，因为不值得。一个对你麻木的人，你一直苦苦追求着，即便最后你们在一起了，你也是低人一等，一辈子看着对方的眼色过日子，每天都是煎熬，是折磨，这不是爱情想要的结果。都说爱情有奇迹，但不是所有的爱情都会奇迹般让两个人在一起。你要估量一下自己的爱情成功率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创造奇迹。心太软的人快乐是不容易的，被人伤害或者伤害别人都会让心里病一场。心太硬的人快乐看起来很多，但不是真正的快乐。如果你想要生活好好的，幸福更多一点，那么就得善待每一份热情，不讨好每一份冷漠，要懂得得失之间才是生活。切记为失去愤愤不平，为得到心安理得，失去了还要拼命夺回来，得到了还要不断索取。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吧，不要让对你好的人从生活中消失，不要让对你不好的人长期占据生活。不论工作还是感情，都要用心经营，都不要失去了平衡。读完这篇文章，相信声音两端的我们都会有所感触。最近媒体上曝光的一些新闻，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平静世界的黑暗一面。但这两天我翻看朋友圈，看到了一个暖心的广告，广告名为有人偷偷爱着你。这是个感恩节短片，广告片选取真人世界改编，以一段网络问答为线，串联五个反转故事。反转前的文案非常直接，无情地揭开了生活冷漠的一面。 每个人都自顾不暇，没有人会在意你的感受，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活着，没有人在乎你的境遇。行色匆匆的人群里，你并不特别，也不会有优待，你的苦楚不过是别人眼中的笑话。人心冷漠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无处可逃，即使已经听惯了毒鸡汤，还是被这些话呕出一大口血。大概是因为事实如此无法反驳吧。可是这个世界不会好了吗？故事总有反转的。拒绝卖杂志的大叔是为了阻止小偷的动作，拍下醉酒女孩照片的男子是为了向民警告知具体情况，拦路的交警帮助盖上了有安全隐患的邮箱，关上的电梯门再次打开，外表凶悍的车主其实嘴硬心软，巧妙化解了冲突。这个世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，但似乎也没那么糟。这次的广告主题是致生活中那些平凡的小温暖，片子里展现的都是来自陌生人的善意，网络上素昧平生的人会对一个有自杀倾向的姑娘温言软语，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偷偷爱着你的人。有些爱让这个世界变得不那么坏，诚然这个世界并不那么好，灰色的黑色的纵横交错，但世界就是这样，有黑暗也有光。这是广告片把矛盾和真实都展现，最后又亲自点亮了灯，让我们在这个冬天觉得很暖很暖。正因为有了寒冷对比，才更觉得暖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和观点，请在评论区进行评论，也可以说说你对一些事情的想法，我会作为下一期节目的话题与大家分享。希望我们的世界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始终充满温暖的阳光。最后一首周深的好好送给深夜中的大家。 想把你写成一首歌，想养一只猫，想要回到每个场景播满每只表。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声音，晚安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最安静的时刻。 幸福想念能陪伴我像一只家猫，它就窝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。 7000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那么现在你所收听到的就是 BTBU 广播台公众号线上录播节目影视前哨站，每一部电影我们都细细品味，每一次评论都是全新的探索。欢迎收听今天的影视前哨站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电影叫做爱乐之城。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追逐梦想的旅程，在某个时间点上，一个人遇到一个人，他们一起成长，相互鼓励，有美好，有痛苦，有成长，有遗憾，转身再见，或许他早已不在，但这就是人生。自玫瑰色旅行下的洛杉矶，一位爵士乐钢琴家与一位怀揣梦想的女演员，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正在缓缓发生。当塞巴斯蒂安为已经嫁为人妇的米娅弹完最后一个音符，电影院里已是哭声一片。这一对支持彼此追求诗和远方的佳偶分道扬镳，让多少观众心痛不已。夺得金球奖7项大奖，又获得奥斯卡奖14项大奖提名的《爱乐之城》，果真有如此魅力吗？同样追求梦想的两人，在这座城市里遇见彼此，在长长跳跳中坠入爱河，相互慰藉，相互扶持，一起追求毕生梦想。但在逐渐达成梦想的同时，艺术与商业，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朦胧博弈，令两人的情感也面临抉择和考验。电影的造梦时刻永远那么浪漫，我们都愿意相信时光倒流给了另一个结局，这就是电影的魅力。它给了我最深的梦，最美的爱情。多愿在电影里长梦不醒，多想真的如梦所愿。电影院中湿了眼眶，为其遗憾的爱情落泪哀声。也有人羡慕爱乐之城里面的爱情，不是我们一起堕落，而是因为有你的存在，有你的陪伴，我的理想变得熠熠生辉， 是因为有你的信任，我还能再次清醒，再次给自己一个坚强努力的理由。 There's so much that I can't see. Who knows? 在一次试镜时，女主角曾经这样唱道：她告诉我们，她曾经大胆地跳进过冬天的河水，赤着脚，丝毫不露怯色，纵身一跳，一头扎进塞纳河。河水太冰冷，他打了接下来一个月的喷嚏，但他说要重来，他还会再跳一次。这首歌献给那些做着白日梦的痴人们，尽管他们看起来傻乎乎。这首歌献给那些隐隐作痛的心。这首歌献给我们目前走过的人生路中为自己制造的小混乱。他珍藏了一片刻的感觉，在不被天花板遮挡住的天空下，像定格在油画板上那样美丽的夕阳，抿着最爱的小酒，弹指间生命消逝。但我将永远记得他那耀眼绚烂的曾经存在过的痕迹。告诉我，一点点疯狂是为漫漫人生添滋添色的良药。谁知道它能把我们引向什么妙不可言的生活呢？正因为如此，这个世界才更需要我们这些做梦的傻子。游乐在鹅卵石打出来的小小涟漪中，打着天才画家、浪漫诗人、睿智演员的名号。在这里，我要将这首歌献给那些做梦的人们，他们可能看起来疯疯傻傻。这首歌献给那颗易碎的心，这首歌献给我们做过的傻事，这首歌献给那些我们伤害过的人。我会追随着这些斑驳痕迹，找回最初的赤子之心，在梦里由它以及那条冰河岸边混着白雪的泥土，笑容澄澈，他说他还会再勇敢地跳进冰冷的河水里一次。这部浪漫的唯美电影在结尾处，男女主角各自梦想实现之时，回首发现梦不再那么重要。电影中将一切重演，假如可以重来，我会退掉工作来看你的第一次表演，随你搬到巴黎去，巴黎也有好的爵士乐，再把孩子丢给保姆的夜晚带你开车去吃饭，然后一起走进酒吧，听别人弹奏着我曾经做梦都想弹奏的曲子。可惜一切都是如果，一切重演都只停留在男女主角的心中。满地都是六便士，你却抬头看见了月亮。你说你住在图书馆前的房子，图书馆前那么多房子，伴着月光，我却依旧可以找到你。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，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偏偏是爱情。爱乐之城，我们都追到了梦，只是梦里没有彼此。一部令人深思的电影，一部需要人生去品味的电影。 他就在我的对面，遥远却又触手可及，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。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，982深情不变， 听得到的温暖，看得到的守候，活力调频 FM98.2 Fresh Radio， 青春的心，年轻的爱，从未改变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。是年华，是无边的憧憬，是恢宏的想象，是炙热的感情， 加个快点， 是美丽的象征，是无穷的希望，是力量的绽放，是勇气的勋章。12月29日，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，共迎2018，共享青春芳华。 清晨，阳光洒进我的房间。 午后，我们相约在校园。 黄昏，我幻想与你再相见。 深夜，又梦见你的容颜。 982青春联盟， 982青春联盟，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，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。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，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，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，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，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，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，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，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。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，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，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晚安工商，我的声音，你的故事，我是主播晨曦。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文章是选自韩寒的《这里会长出一朵花》。小野在很小的时候，从他奶奶这里学会了一套评判标准，那就是害虫和益虫。有天我正吃饭，它突然从旁边飞身而出，口中大喊一句害虫，打死，然后一只飞蛾就被它拍死了。我大吃一惊，说我去，小野，这是不对的。这句话的结果就是小野又学会了一句我去。他说我去是奶奶说的，这是我一直想和他探讨的一个观点，但是我想了很久也没找到合适的措辞。为此我和我母亲还争论过。对于那些虫族，所谓有害与有益都是相对人类而言，但你让小孩子有了这种二元对立，非黑即白，贴上标签即可捕杀的想法，并不利于他的身心。我母亲反驳道，那蚊子咬它怎么办？难道还要养起来？害虫就是害虫，小孩子不能好坏不分。农夫与蛇的故事你听过没有？毫无疑问，这事儿一时争不出个结果，但小野飞身杀虫让我很生气。我站了起来，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再次责备他，你可以吗？你可以这样做吗？他从未见我如此，退了一步，有点畏怯道，它是坏的小动物，它是苍蝇。那时候 他把一切在空中飞的小昆虫都叫苍蝇。我突然思路开朗，构建出了关于此事完整的哲学体系。什么叫坏的？什么叫好的？伤害你的小动物就是坏的，不伤害你的小动物就是好的。这个飞飞的小动物伤害你了吗？你把它打死了，它的家人找不到它了，会很难过，知道吗？你不可以伤害他们，如果他们没有伤害你，知道了吗？你这样做，他会很痛苦，所以你错了。你要做那些让他很快乐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想，如果你找不到家人了，你会难过吗？也许是我语气太严肃，小野突然一句不说，两眼通红，凝滞几秒，瞬间大哭了出来。我没有即刻安慰他，继续追问，你说你做错了吗？小野已经哭得没法说一句完整的句子，但抽泣之中他还是断断续续说，我错了。我上前抚了抚他的脑袋，语气缓和道，那你现在要做什么呢？小野哭着走到那只飞蛾那里，蹲下身子说，对不起，你很痛苦。看着他好几滴眼泪都落在地板上，我心疼不已，更怕他为此反而留下更大的心理创伤，便心生一计说，别哭了，我们一起帮助他好吗？小野拭着泪水道，好。我把飞蛾捡起，带上小铲子，牵上小野到了一片土地，我挖了一个小坑，让小野把飞蛾扔了进去，顺便也告诉他，这是飞蛾，不是苍蝇。我叫小野把土盖上以后说，这只飞蛾以前是个动物，现在它死了，我们把它埋起来，它就会变成一朵花，变成另外一种生命，就不会痛苦了。小野，你快去拿你的水壶来，我们要浇水了。小野飞奔入屋，我瞬间起身跑到十几米外摘了一朵花，折返回来，把花插在刚才埋飞蛾的地方。完成这个动作，小野正好提着水壶从屋里出来，他走到那朵花前，惊诧地说不出话。我说，你看，就在刚才，它变成了一朵花，长了出来，说明它已经原谅你了。小野破涕为笑，依偎到我怀里，说，它这么快就有了花。我亲了它一口，说，是啊，我们又是它的好朋友了，它很快长了出来，说明它很快乐。小野开心地笑了。我说，别难过了，小野，那只飞蛾变成了花，现在就像我们一样快乐。夕阳西下，我抱起它走向远方。我想，所谓教育也许就是这样，爱与耐心加上孩子能明白的方式。这世界不是那么好，也不是那么坏，但这世界上的很多东西不能只有好或者坏来形容。初秋已经开始吹起凉风，但此情此景能温暖一切。他轻轻贴在我的耳边说，嗯，爸爸，那我们再去打一个飞蛾吧。今天的晚安工商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今天的晚安曲是来自戴佩妮的《非诚勿扰》。祝大家一夜好梦，晚安。 生气也不叫嚣，我们都知道你脾气好，难过时候想借个肩膀靠，问你一定借得到，你需要的时候我却四处找，为什么却找不到？你可以再自私一点，躲起来任凭喧闹，慢慢把你吞噬掉。你可以再任性一点，说什么不怕煎熬，夜里总被不安绊倒，你最爱逗我笑，别人都羡慕有你的好，再无聊也不无聊，你总有办法手舞足蹈，难过时候想借个肩膀靠，问你一定借得到，需要的时候我却四处找，为什么却找不到？你可以再自私一点，躲起来任凭喧闹，慢慢把你吞噬掉。 7000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京工商大学校园广播，我是主播七月。有梦就去追，没死就别停。我希望向过去告别，可是却不能坚决地走到最后。我的生活再也没有你的餐盒，可是却孤独地让人寂寞。人生就像迷宫，我们用上半辈子寻找入口， 用下半辈子寻找出口。世界上有两种悲剧，一种是得不到想要的，一种是得到了不珍惜。有些话不说不代表不了解，有些人不见不代表遗忘。疲惫的不是脚步，而是心情。失败的不是结果，而是意志。一半明媚，一半阴霾，这就是人生。我们终于到了小时候羡慕的年纪，却没能成为小时候羡慕的人。你当我只是路过你的城，我却把你暖在心里，收藏一生。每个人背后都有别人体会不到的辛苦，每个人心里都有旁人无法感受的难处。坚强的外表下藏着不能言说的心声，微笑的表情下掩饰着不可表露的心情。总把最灿烂的笑容展示在别人面前，一个坚强的人真的流泪了，就是真的受伤了。一个乐观的人真的沉默了，就是真的难过了。一个执着的人真的消失了，就是真的放弃了。谁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无助的一面，能撑过去就绝对不会认输。谁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失落的表情，能隐藏就绝不会外露。谁也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懦弱的样子，能伪装的时候就绝不去哭。谁能懂懂拼命逞强的背后到底承受了多少压力在心头？谁又能看穿坚持不懈的背后是投入了多少精力在其中？谁又了解笑容应对的时候是把多少的委屈放在了心中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，别人无法看透，也无法感同身受。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酸楚，别人难以了解，难以触摸。每个人都在默默承受工作上的压力，生活中的辛苦。路一步一步走着，留下的脚印自己最清楚。事一点一滴挫折，各种滋味只有自己能明白。你走得累不累，脚知道。你撑得难不难，肩知道。你过得好不好，心知道。风雨之中打伞也要前行，失败之后带泪也要经营。既然回不去，那就认真留下来。一直以为有些人见不到只是一时，还有下次，可慢慢才发现有些人一分开就是一辈子。最可惜的是，人们也常常不知道哪一次是最后一次。我想要变得不太一样，不是证明我很好，而是证明我还活着。别人觉得你变了，可能是因为你和他们想的不一样罢了。总有一些人要先走，总有一些人要留在原地等候。如果你觉得生活对你做了恶作剧，也许这是让你停下来反省自己最好的时机。哪怕一切都是假的，但一切都是好的，那就告诉自己一切都是真的。知道自己哪里不好只是10%的成功，知道自己怎样才会好 才是剩下的90%。破坏感情的往往不是不喜欢，而是有误会。你自己不开阔的时候，常常把别人的好意误认为是敌意。知道未来，每一天就只是等待；不知道未来，每一天才是期待。为了你，我愿意拼一次，不是我真的可以，而是你真的值得。也别忘了回家，趁着自己没心没肺的时候，笑得灿烂一些。你是否曾经一个人走着，在风吹来的时候，试着闭上眼睛？因为当太阳如此接近地平线，幸好能让看着这个方寸天地的自己，决定这是日出，或是日落，那可能就是未来吧。衣服晒干，心情变得很蔚蓝。我一个人，自己放纵，自己管。享乐的时候，回忆都是模糊的；可是吃苦的时候，回忆都是清楚的。擦肩而过的多少生命，上一秒他是路人甲，下一秒撞进生命里。慢慢学会不追问原因，因为人间有多少的遗憾，就会有多少的惊喜。 收听今天的目睹书声，我是主播丁雨凡。来自天堂的书信，爱是永恒的秘密。在童话故事《驴皮公主》里，将要死去的王后对国王说：我死以后，你不要为我选择独身度过余生，你要娶一位新王后，她要比我美丽，比我端庄，比我贤惠。不知是王后的遗愿太过于艰难，还是国王痛失爱妻，伤心欲绝。总之，国王一直没有迎娶新王后，直到他们唯一的公主长大成人。《驴皮公主》中的这一段不伦之恋，细究起开端，大约总跳不过王后的遗愿去。对于即将病逝的王后来说，她的内心无比矛盾。王后既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过得幸福，又出于嫉妒不愿让国王忘掉自己，最后的结果就是害了自己唯一的孩子。这当然只是一个童话故事，公主也并没有真的被迫嫁给国王。不过故事中所反映将逝之人的那种矛盾心态，却也并不十分出奇。爱与独占欲就像硬币的两面，不过在有些人的身上，爱的力量总是更为强大， 所以他希望自己的爱人能够走出悲痛，能够迎接新的生活，就像小说《当我离开你》中的娜塔莉一样，即便他已经去世，但他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帮助自己的爱人重新找回生活的方向。小说《当我离开你》是作家艾米丽根据自身经历所创作的故事。艾米丽曾患癌症，几乎徘徊生死边缘，在那个不知能否活过明天的时候，艾米丽也曾设想过，当她离开这个世界，离开她最爱的丈夫与孩子后，他们该如何生活。幸运的是，艾米丽抗癌成功，她曾经的设想不必真的派上用场，但这些设想也并非就此变得毫无意义。在艾米丽开始写作后，他们成为了艾米丽灵感的来源，成为了她的小说《当我离开你》。这是一本讲述已逝者与未亡人的小说，有别于寄托了怀念、悲哀、痛苦的其他作品。这本小说所传递的主题更多的还是在于爱和新生。因为爱，娜塔莉在生前写下了一封封书信，借此为卢克注入好好生活的勇气与信心。靠着娜塔莉的书信，卢克在最初的日子里得到了慰藉，并且因着娜塔莉的指引，将生活一步步拨回正轨。在娜塔莉的书信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她对卢克以及孩子们万般的不舍与惦念，也能看到卢克与娜塔莉之间真切的爱情。这些爱与不舍让我们感动，让我们惋惜，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那些因为疾病或意外丧失伴侣的人的悲伤。但书信的作用并非仅止于此，在《当我离开你》中，书信还成为了小说中隐藏秘密的引线，同样也成为了解开秘密的关键点。在小说中，书信中所提到的尼尔博士以及娜塔莉隐藏的秘密成为了故事的暗线，这条暗线指引着卢克去发掘娜塔莉的往事。我们也在这条发掘秘密的道路终点收获了满满的爱意与温暖。可以说，秘密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关键点，秘密只是让整个故事节奏感更强，更为精彩。小说的主题与内核依然是娜塔莉对卢克即便死亡亦不能更改的爱，以及卢克有爱中所涉及到的勇气并由此开始的新生。这条新生之路包含了卢克重拾家人，包含了他对童年阴影的克服与和解，也包含了重新去爱。这些情节环环相扣，在逻辑线上以一种首尾呼应般的完美为这个故事